诵读会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，他递了刀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一光波伴耳边。 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经典呐、啊，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、啊，平平断断，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，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稀奇稀奇，真稀奇。3月录了50集，回首向来潇洒处，嬉笑怒骂皆点滴。花开花谢大闸蟹，感谢有你。这里是狄仁杰断案新编第4季第50集，也就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啊。咱们这一季啊，第一集就挖了一大坑，说皇宫御书房血魔大法失窃了。按说呀，这最后一集到了，应该填上这个坑，但是我们的编剧临时决定，哎，这个坑不填了啊，给大家留点念想，好让大家惦记着下一季。但是哈，热心听众朋友们把编剧腿给打折了，并带着温柔善良的笑容监督编剧完成了这一集啊。闲话少说，好戏开场了。 哎呀，这都第50集了，怎么还是没有皇宫失窃案的任何新线索呀？ 哎呀，是啊，大人，你说这多余多半仙儿，他到底练成这个血魔大法没有啊？ 应该没有吧，要是练成了血魔大法，天下无敌了，他还不得满世界嘚瑟啊？ 是啊，我这不是来嘚瑟了吗？ 啊，多半仙儿， 没错，是我，狄仁杰，受死吧！ 大人您了，有我呢，我来保护你。 哎呀，方哥， 迪迪，别怕，有我呢，我来保护你。 小妹。你好，你个多余，我跟你拼了。 你松手松手。 轻两声，比冬枣雪梨大薄脆还脆的两声脆响啊！原来狄仁杰刚才是在做梦啊，在梦中一把攥住了武则天的手腕，于是他的脸上一左一右多了两个巴掌印儿，一个来自武则天，另一个呢来自于小乔。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，原来是个梦啊，哎呀，吓死我了。 狄仁杰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再如此抓着朕的胳膊，朕可要把你招进宫里去了。 啊呸，狄仁杰你真不要脸。 哎呀呵，狄仁杰，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心里美呀、啊。 哎，妥妥，不要乱说，狄大人才不是花心大萝卜呢。 就是就是，还是放动我啊。 那花心大萝卜皮儿白，一咬嘎嘣脆，咱们狄大人脸上黑的，脸皮还厚，拉陛下手还跟没事人似的，怎么能是大萝卜呢？ 啊呸，不要脸。 哎，乔妹，我这哎呀，对了，陛下，您怎么突然来到汉阳县了呀？ 还不是因为你。 哎，陛下，这可不能乱开玩笑的啊。 谁跟你开玩笑了？就因为你这么久都没抓到多半仙，那个多半仙他已经闹翻天了。不久前他只身一人杀入丐帮总部，取了帮主丐中丐的心头血，练成了血魔大法，还在江湖上放话要杀入皇宫去朕的脑袋。 啊，什么情况？已经如此严重了吗？ 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，现在皇宫已经不安全了，朕就起驾来到汉阳县找你商量对策。狄仁杰，朕还能不能返回皇宫了？大周的江山社稷还能不能保住了？可就全靠你了。 哎，这，哎呀妈呀，那丐中丐都不是多余对手，那全天下还有谁能对付他呀？ 哎呀，这个多余啊，估计很快就会追到汉阳县的。弟弟，要不然咱们带着陛下隐居山林吧。 嗯，也是个主意。哎，陛下， 朕不走，朕哪儿都不去。朕堂堂大周的皇帝，难道还要像丧家之犬一样浪迹天涯不成？ 不，陛下息怒啊，臣誓死保卫陛下，只是目前这个多老贼太猖獗了，陛下应避其锋芒，小心防范呐。 是啊，陛下，微臣正好精通太医世家家传的易容术，请陛下移步臣的衣冠，臣为陛下做几副面具，让宫女佩戴，扰乱多余的视线。 这， 哎，事不宜迟，别多多了，快带陛下去医馆，我们要赶紧布置陷阱，埋伏多余。 就这样，武则天被扁坨坨带往医馆。扁坨坨根据独门易容术开始根据武则天的脸制作面具。而县令府内，在狄仁杰的指挥下，小乔和元芳开始紧急布置各种机关，地底埋了地刺啊，地上藏了火罐啊，然后房顶上还架起了落石。 哎呀，也不知道这些机关能不能够对付多余啊。哎，对了，芳啊，那扁坨坨的易容术怎么样啊？ 可厉害了，我之前见识过，那坨坨做那面具薄薄一层跟面膜似的，而且吧，这面具戴脸上啊，不管模仿谁都特别像，亲妈都认不出来。 切，有啥了不起的呀，我家还有祖传的缩骨大法呢，只要练成了缩骨大法，想变成谁的脸就变成谁的脸。 啊，是吗？哦，难怪个儿不高啊。来，变一个。 我没练成，我变不了。 切，那么你跟没说一样吗？ 老狄， 哟，这不是老左吗？你怎么来了？ 来护驾啊！而且我还给你带来一个人质，多余的那宝贝儿子多嘴。 什么？多嘴？ 嗯， 你是怎么抓到他的呢？ 哎，这多嘴呀、啊，是宝木中央的铁杆粉丝。前几天呢，他去神农谢听那个宝木中央的演唱会，一到神农谢那劲儿，我就把他给摁那儿了。 嗯，好吧，这么说来，多余很快就会来汉阳县救他的儿子的。那带多嘴 看看能不能问出什么有用的信息，好对付多余。 就这样，左半仙儿也来到汉阳县同狄仁杰会合。狄仁杰开始审问多余的儿子多嘴。啊，这个在审问之前呢，这个我先把耳朵堵上。 堂下何人呢？ 啊，我是谁你不知道吗？好吧，我说一句话你猜就知道我是谁了。认识我的人啊，他们都说我话多，我觉得吧，我话其实一点也不多，可是他们偏说我话多，我也不跟他们计较，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今天我也不想说那么多。可是不说那么多，我又怕你猜不出我叫啥，就因为想让你猜出我叫啥，我才一口气说这么多。 闭嘴！好你个多嘴啊，真是人如其名。你说你爹平时都喜欢什么呀？ 我爹喜欢什么呀？我爹可喜欢驴肉火烧了呢。哎，这个驴肉火烧啊，那可是个好东西。这火烧嚼起来嘎吱嘎吱倍儿香啊！驴肉虽然嚼起来不是嘎吱嘎吱倍儿香，但是驴肉跟火烧放在一起嚼起来，那也是嘎吱嘎吱倍儿香啊！ 闭嘴！ 啊啊！你们汉阳县是不是也有卖驴肉火烧的呀？ 闭嘴！你爹不喜欢什么呀？ 最不喜欢什么呀？最不喜欢吃香肠火烧啊！上一回我爹去驴肉馆吃火烧啊，我爹点的那是驴肉火烧，老板上的那不是驴肉火烧，那是香肠火烧。哎，你说气不气人呐？一点驴肉都没有啊！没有驴肉的火烧能叫火烧吗？虽然香肠和火烧放在一起嚼起来那也是嘎吱嘎吱倍儿香吧，但是和驴肉不一样，那驴肉是有肥有瘦，驴肉火烧嚼起来是有肥有瘦的，嘎吱嘎吱倍儿香。哎，你说我爹也真是的，吃个火烧还挑三拣四的，有火烧嚼起来嘎吱嘎吱倍儿香不就得了吗？非得要驴肉的，我都想说他两句。哎呀，不过我又不敢说他，我一说他就说我是你爹，没完没了。他要是不是我爹，我一说他，他也不会说我是你爹。哎，是吧，狄大人？ 什么玩意？你竟敢占本官的便宜！放了，把他押进大牢！ 哎，狄仁杰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怎么能是我爹呢？ 把他给躲上！旁白，到你走了，旁白。 他说完了啊，对，好，就这样，多嘴的多嘴被狄仁杰关进了大牢。这时候，一个五大三粗、满脸络腮胡子的壮汉推开了县衙大门。 来者何人呢？ 我是你爹。 什么呀？怎么又来一个占我便宜的人呢？来人呐！ 爹，你怎么来了？ 正当狄仁杰一脸震惊的时候，壮汉的身后又走进来一位姑娘，正是小乔的姐姐大乔。 狄仁杰，你是要把我爹关起来吗？ 哎，不敢。您是？ 没错，我就是江南世家家主乔一乔。 这， 哎呀，狄仁杰。我的闺女跟你一起这么久了，你打算啥时候娶我闺女啊？啊，啥时候喊我一声爹呀？ 哎呀，爹！ 哎，乖，那个什么，那个，哎，乔老先生，你这个手里怎么有俩鸡蛋啊？是不是门口捡的？那是我们布置陷阱的臭鸡蛋，不能吃啊，不能吃啊！不，这是我自己带的鸡蛋啊，熟鸡蛋。 孤陋寡闻了吧，元芳？我爹在江湖人称四蛋天王，每次出门都带两个生鸡蛋，两个熟鸡蛋。我爹轻功天下第一，两个生鸡蛋绑在鞋底，走起路来鸡蛋不破。我爹掌法也是天下第一，单手握着两个熟鸡蛋，转两圈，鸡蛋就全剥好了。 呼呼呀哈，乔老先生果真厉害呀！ 哎呀，没什么啊，跟你去，饿了吧？哎，来吃俩鸡蛋。 哎，好。哎呀，谢谢乔老先生啊，你这茶叶蛋真入味啊。 啊？茶叶蛋啊，就是水煮鸡蛋啊。这个啊，可能是我爬了一路啊，手汗比较重，给鸡蛋包了个浆。哎呀，我就跟你开了个玩笑嘛，怎么认真的跟个贴膜的似的？我说狄仁杰啊，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娶我闺女？ 哎呀， 爹，现在不是谈结婚的时候了啦。我们抓住了皇宫窃贼多余的儿子多嘴，多余很快就会来救他的儿子的，我们得赶紧准备一下。 嗯，有爹在，我来帮你们抓他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哎呀，太好太好了。哎，有了乔老先生轻功掌法都是天下第一，肯定打得过多余的那个血魔大法。 嘿嘿，怎么血魔大法？ 对呀，那个多余啊，他练成血魔大法了。本来我们呢还担心怎么弄他，现在好了，有您在，我们就不用怕了。 哦，哈哈，那个我突然想起家里的衣服好像没有收啊，我先走了，回去收衣服啦。 这乔一乔的轻功到底是天下第一，一听说多余练成了血魔大法，这一下子就窜没影了，只留下他那两个可怜的女儿啊。 哎呀，爹怎么这样啊？哎，算了算了，狄妹夫，看在我妹妹的份上，我来帮你抵挡多余，咱们先布置一些厉害的阵法。 好，那就多谢大小姑娘了。 就这样，狄仁杰、左半仙、元芳、小乔在大乔的指挥下，花了小半天功夫，为县令府布置了一个铁桶阵。 哎，终于完工了。我在这儿主持阵法，妹妹你去大牢看住多嘴，李元芳你去门口放风。 哦，好的，我这就去。 啊，那啊，我放风。哎，我还没娶媳妇呢。 哎呀，芳啊，不要着急，等事情一了，咱们一块儿娶啊。 哎，那我呢？ 左半仙，你就用你的仙术为我们做法，祈祷我们能够抵挡住多余吧。 好，妈咪妈咪哄，妈咪妈咪哄。哎，大乔姑娘，这个阵法能抓住多余吗？ 抓，不大可能，最多能让他进不来。毕竟他练成了天下第一武功，血魔大法呀。 什么？我这怎么就进来了？ 多余， 没错，是我。哎，你们这阵法不管用啊。我这吹一口气儿就给破了。 大家别慌，开机关 啊。来吧来吧，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，我要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是绝望。血魔大法天下无敌。 多余说的没错，这血魔大法当真是天下无敌。狄仁杰他们布置的陷阱，那些个地刺儿啊、火罐啊、落石、臭鸡蛋，连同冲上去的大乔和元芳，多半仙只是挥挥手就全部弹开了。大乔和元芳倒在地上，嘴角渗出血丝。狄仁杰暗叫一声哇溜。不巧的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两个武则天来到了县令府，正是女皇帝和戴着面具的扁图阿拓。 哎呀，这不是陛下吗？怎么您还是双胞胎呀？ 多余，你修炼邪术滥杀无辜，涂炭相邻，你会遭报应的。 报应？陛下你太迷信了，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全是拜你所赐啊。明明考试的时候我是第一名，你却改掉了我的成绩，让那个什么左右左当上了大神官。贫道不服，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夺回来。 死光头，你心术不正，一辈子也别想当上大神官。 大脑袋，你别着急，贫道先送陛下上路，送完陛下就送你。哎，两个人声音一样，哪个才是真皇帝呢？哎，不管了，先杀一个吧， 保护陛下。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小乔手持宝剑，挟持着多余的儿子，嘴里塞着毛巾的多嘴出现在众人面前。 多余，你赶紧自废武功，不然我就杀了你的儿子。 四光头，你忘了你儿子还在我手上吧？你也太不小心了。 多余， 你束手就擒吧，你输了。 什么？我输了？ 大家伙被多余的笑给整懵了，只见多余收起笑容，一个冲刺，大家只感到眼前一花，多余就从小乔的手中救下了多嘴，拉到了自己身边。 狄仁杰，我输了吗？啊？ 什么情况？令大家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多余的胸口突然冒出一个刀尖儿，多余回头一看，偷袭他的正是他的儿子多嘴。只见多嘴取出自己嘴里的毛巾，把脸凑近多余：“ 我乃江南四家家族乔一乔。” 说着话，乔一乔扭动身体，从瘦小身材变成魁梧大汉。脸上也开始抖动，从多嘴的脸变成了乔一乔自己的脸。多余看到以后缓缓地闭上眼睛，随后栽倒在地。 缩骨大法， 不错，缩骨大法天下无敌， 缩骨大法天下无敌。 哎呀，这不是血魔大法吗？哎呀呀，这多余的心头血，我可不能浪费呀！ 什么？ 哎呀，我就开个玩笑嘛！你看你们认真的跟个贴膜的似的。 就这样，多余死了。京城失窃案历时数年，前后跨越50集，终于告破了。血魔大法被武则天当场销毁，尘埃落定。武则天封赏众人，狄仁杰保留汉阳县县令的官职，品级升至一品，俸禄涨了一倍。小乔的饭馆，扁坨坨的医馆，大乔的江南啤酒厂终身免税，左半仙又被赏赐了六房媳妇，家里的姨太太凑成了两个女子蹴鞠队。而功劳最大的乔一乔要的封赏是让陛下为小乔和狄仁杰证婚，元芳趁机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。 一拜天地，女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 狄仁杰，你确定不进朕的后宫吗？ 二拜高堂，女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 女婿啊，吃不吃个鸡蛋呐、啊？哎呀，嘿嘿嘿， 夫妻对拜，女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小妹， 弟弟， 妥妥， 小芳， 别恶心了，入洞房了，女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哎呀，弟弟，闷死我了！赶紧把我这盖头给掀了！ 哎呀妈，什么情况啊？小乔，你入错洞房了！ 哎、啊，什么时候能结婚呀？谁会娶我呢？ 我娶你呀、啊！我王大为。 王大为？ 对，我是王维，王维的王，王维的维，而且胸怀大，所以我叫王大为。大乔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让我给你一个港湾，一个家，一个可以依靠，一个妈，一个 什么妈？ 我是说我妈就是你妈。 哦，走 啊，去哪儿啊？ 拜天地，入洞房去啊！ 快点啊！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程苑、朱蓉蓉、诸葛小贝、高飞、张莹、刘超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书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，记录首都北京发展历程， 北京文艺广播坚守广播文艺阵地，创作了一批反映改革开放的优秀广播剧作品。广播剧《京城第一家》记录了改革开放之初，北京翠花胡同第一家私营饭馆成立的艰辛历程。《你是我的眼》讲述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当下，残疾人曹红兵开发盲人手机软件，用科技改变盲人命运，书写创业奇迹。北京文艺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广播剧特别节目，10月1日到7日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敬请收听。 浪费。